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Hey, 大家好，11月23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啱啱经历过个好刺激娱乐性丰富嘅区议会选举吓，咁啊，大家我谂都睇个投票嗰个数点票结果睇到好嘢啦。头先啱问咗阿萧家怡，我睇到3点几，我都唔知有几点钟，因为我总之喺个床头个电手机瞓醒揿一揿，瞓醒揿一揿，每揿一揿都好似有啲新嘅结果，新嘅结果又有新嘅影响，新嘅影响带嚟新嘅思维，所以成晚都冇乜点瞓。但是实在好耐未见过一个咁样嘅，即係咁有娱乐性、咁有呢、這个啊刺激性嘅选举，尤其是区议会选举添。香港人对选举好冷感，区议会选举就更加冷感。咁今次系呢、這个啊雨伞运动之后嘅第一个啊大型选举。咁所以你见到个效应系点样嘅。嗱、啊、对上一届嘅区议会选举系2011年。当时的投票率 41.5%， 今届上升到 47%， 创晒历史新高啊！创历史新高，你就见到好多啊市民乐意见到的突破性结果。嗱，我哋谂一谂，其实香港一直个问题喺边咧，就是话我哋合资格的选民，佢嘅登记作为选民咧得一半嘅啫，即系 50%。咁以往用立法会选举计呢，我哋出嚟投票嘅人又系 50%。嗱，即系话我哋本来有500万选民合资格做选民㗎。咁但系呢就只有200多万人去注册做选民。跟住注册咗选民之后呢，只有100万松啲去投票。咁即系话我哋4个合资格嘅投票嘅香港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投票啫。嗱，以往就系咁样。今次都差唔多，我哋都系个登记选民都系合资格选民嘅一半到，咁而投票嘅 47% 其实一半都冇，不过已经比上届高咗几个 percent 出嚟。你唔好睇少呢几个 percent， 呢几个 percent 就令到啲结果出乎意料。因为西环嗱，西环呢即系讲緊嘅97前叫做新华社香港分社，97后就叫做中联版，佢哋喺香港经营咗几十年嘅统战工作、地下工作，呢、這个机器啊，开咗无数嘅乡事乡绅会，系嘛？再经咗不同嘅工会组织、不同嘅人士，所维系嗰扎所谓啊，我哋叫做政治丧尸嘅铁票，咁佢嘅量系咁多嘅啫。当你投票率高、登记选民多咧，佢呢、這个铁票嘅量呢就变咗微不足道。当你登记嘅人少得一半，而又投票嘅又得返一半都冇 ,47%, 咁佢嘅铁票所占嘅比例就占得好高啦。所以佢有时候会计算得好准确，如取如葵。今次点解唔系如取如葵呢？就系、是、意外地多咗几 6% 出嚟。6% 投票率你冇睇少，呢 6% 投票率就唔系铁票，唔会埋向西环要保护嘅嗰班所谓建制派嘅人士到啦。咁啲票一流出嚟就去咗外边，此消彼长，铁票就 constant 嘅就係咁多嘅啫。而对手突然间多几个 percent， 嗰度就决定胜败。嗱，我哋幻想下，如果香港嘅投票率同埋嘅登记选民嘅比例好似台湾咁，有80%合资格嘅选民登记做选民嘅，然后有80%投票率，864，就64% 嘅合资格嘅人行使佢嘅投票权，决定咗个选举结果。目前香港呢就係50%嘅登记选民，再只有一半嘅投票人士，即係得 25%,25% 同 64% 就差好远㗎啦，差唔多 40% 多出嚟。嗰 40% 票点呀？留去西环要保护嘅人度啊，定去留咗一个所谓年轻啊新嘅新鲜人散兵 突然间出现嘅面口。嗱，你见到今次系所有散兵打大佬，呢个系苹果嘅标题啊。就是、你见到所有啲新面孔会突然间意外地当选。咁另外一啲已经系坐镇咗香港好耐嘅人物咧，啊，已经所谓老将啊，政治老将，无论建制同泛民都纷纷就失去议席，显示乜嘢咧？年青人关键性地出咗嚟，有个革命前奏嘅社会气氛。嗰啲手头族，咩叫手头族？首次投票嘅族系决定咗某个情况嘅胜败。嗱，呢个现象你见到啊，要值得注意嘅。咁即系话，其实当你要香港变天，要唔俾西环治港，唔俾佢嘅代理人祸港梁振英班子，其实最好嘅方法就系增加投票率同增加呢个登记选民率。只要将登记选民率由目前嘅 50% 拉高到 60%、70%、80%， 咁就已经可以变天。而再投票嘅人士由目前嗱，琴日吹议会就得 47%， 如果变咗 77%， 你睇下会点？佢啲票唔会流向于，因为佢啲公公婆婆就系咁多㗎啦，掌心雷就系咁多㗎啦，用利益作为支柱嘅人就系咁多㗎啦。咁所以变咗以后个方向就系话，斗争有好多种路线嘅啊，旧年嘅占领运动系一种斗争，不合作运动系一种斗争啊，否定呢个梁班子嘅破坏系斗争，但系问题你增加咗登记选民同增加咗投票率，都系一种喺制度内的斗争。呢个第一个见到嘅效应，因为琴日你见到啲本来嗰啲啊坐定粒绿嘅人都啊都输咗，喂东方三博士输咗两个博士。钟树根博士、郭佩凡博士，喂呢啲作为吓民建联嘅所谓核心人物，喺议会里边作为呢个癫凤狂龙式嘅人物，喂都输咗喺个区议会氹仔浸蛟龙。点解啊？就因为铁票就系咁多嘅啫，收人配到你，只能够配到咁多俾你啊。另一位啊，我哋迟下讲梁美芬嘅吓、啊、东方三博士，另一位点解要险胜？呢、这个就另一个问题啦。呢、这个可能有同阿林郑嗰个神一样啦，佢有神嘅祝福，阿梁烟成就帮佢加持咗，灌咗顶，系嘛？再跟住个神就留咗个区议会位俾佢，神就留咗个天堂位俾阿林郑，就留咗个啊区议会俾呢个鼠王芬。嗱，呢个就系佢哋有个神嘅作用。阿梁烟成作为魔鬼牧羊人，佢传递咗神嘅意志，咁可能作为一个邻家女孩，用梁烟成嘅 wording 咋？梁美芬系邻家女孩，咁佢作为咧啊，帮佢助选啊，祝福啊，咁跟住就系、是、啊站台咁，呢个有神嘅 blessing 啊加持，所以又唔同。另一个值得注意嘅地方咧，今次嘅区议会选举，西环嘅界票策略系成功嘅，咁即系话意味乜嘢呢？意味住嚟紧出年嘅立法会选举，或者未来嘅所有香港选举，佢用界票作为保护自己嘅目标人物，呢、这个策略系 OK 嘅。咁即系话意味住乜嘢呢？即系未来啊就会更多选举里面更多呢种独立人士，所谓嘅独立人士啦，即系无论用咩字眼唔紧要嘅，激进民主派啊、本土派啊、城邦派啊，嗱，总之个目的就要唔好重复佢目标人物、目标建制嘅人物里面嘅啊票源，即系话佢一定要同佢个目标人物个政见更加南辕北辙，就混咗入对手里面。佢个目的就唔系增加自己呢边西环要保护人士嘅票，目的要削弱分散咗佢对手嘅票。嗱，所以我哋有投票嘅意识要好清楚。投票意识系乜嘢？你话喂冇得拣，我点拣啊 ？A、B、C 冇个拣得落手，一二三，我哋咪叫 A、B、C 一二三嘅，一二三冇个拣得落手，唔系嗱，你搞清楚究竟西环嘅目标保护人物系边个？你嘅投票意识就要令佢唔好当选。选边个唔重要，因为你目标依家系正邪对立，看贼不两立啊嘛。你要令到你嘅对手唔可以得逞，呢、这个先系目标。你拣边个个目标都只系一个总目标，就系、是、要令到啊西环嗰个治港部署要打破缺口啊嘛。啊，呢、这个先系你投票嘅总目的啊嘛。你话我中意拣边个，你识咩？ 我哋叫做做新聞界講時事評論，一日每日花咁多時間喺時事裏面跟貼，呢啲人跟唔貼嘅，講出嚟都唔怕失禮。話俾你聽，我係依幾日先知中出洋主係男人嚟嘅啫，同埋我一直都唔知林作大律師，我以為佢係叫林作大律師，我以為林作大嘅 solicitor， 原來最後我又發覺原來叫林作嘅 barrister。喂，我都奇奇離離嘅啫，其實，所以你更加奇奇離離啦。散兵喎、啊，有咩往績俾你稽查啫？咁所以問題就話，你個投票意識要好清晰，你要明白呢個係文明同野蠻嘅鬥爭，你要明白呢個黑同白嘅鬥爭，你要明白呢個就係正邪不兩立嘅鬥爭。喺咁嘅情況之下，西環屬意嘅人物係好清晰嘅。呢、這個時候你就要令到佢哋保護嘅人物唔可以當選。你只有一個目的，你揀邊個唔緊要，你自己目的做到乜嘢嘅效果，你要知道。所以對西環嚟講，戒票呢招係佢除咗鐵票啊、同鄉會啊、用嗰啲中港車旅遊車啊、老人院嗰啲啊、運眾老人院推啲公公婆婆啊、伯伯出嚟啊、嗰啲掌心雷式嘅喪屍票之外，你就佢只能夠戒咗對手的票，因為唔可以增加我嘅票，只能夠將我對手削弱。嗱、呢個係此消彼長。咁即係話以後你會更加多呢個方式。你睇佢戒走啲咩人？佢戒走咗何俊仁喺屯門區，戒走咗馮檢基，喂，幾十年地區工作，一步一腳印啊，係咪啊？無論建制同泛民同獨立人士，有邊個真係喺區內踏踏實實做幾十年嘅人？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老啊，香港求變，年青一輩要重拾未來，佢哋希望用新面孔，有夢。佢哋揾一班有夢嘅人，咁另一方面就係話西環亦想戒走佢哋呢啲，因為戒走呢啲嘅真正對手，佢哋所保護嘅人先至可以安安穩穩，好似領大校董安安穩穩啦，係咪？啊，即係你見到嗰個此消彼長嘅效果。第三個觀察咧就係話，用傳統嘅左派，除咗鐵票之外，已經吸唔到新票源。如果当注册选民嘅数量不断增加嘅话，咁呢班增加咗嘅选民就会成为咗佢哋嘅敌人㗎喇。喺咁嘅情况点算？点算？尤其是对手头族嚟讲。所以你传统嘅两大党，即係话几十年经营嘅民建联工联会，已经唔系佢哋放落心思嘅重心。西环要继续治港，继续乱港，继续要破坏香港嘅传统价值。繼續要促成盡快嘅中港融合，繼續要快啲令到香港成為其中一個直轄市，而達到啊梁愛詩所講嘅香港人要服氣呢個總目標，佢一定要將佢外圍擴大，即係佢哋表來嘅 B 隊要變 A 隊，真正引服嘅左派嘅專業獨立人士，有能力俾人覺得佢係啊唔偏激。唔係傳統嗰啲咩咩閒姐啊、王國興啊，係咪？唔係嗰啲咩古靈精怪嗰啲啊，幾十年以前大華國貨最近短袖出衫派等條胎賣棉襪，唔係嗰啲㗎喇。佢唔要呢啲人，佢要專業人士。咁你見到嘅，即係話佢要做更多嘅葉劉、梁美芬、謝偉俊呢啲專業人士出現，專業而親共，又想揾銀嘅。又係好機會嚟啦，即係話未來日子佢好想揾呢啲，揾呢啲係咩？有真正大學位，唔係郭佩凡啊、鍾樹根佢哋嗰啲學位、啊，即係佢哋真係自己有名牌大學學位、專業人士入出身良好啊，人唔偏激啊，給予你第三條路，係啦，個騙局嚟啦，第三條路啊，貝里亞選舉嘅口號嚟嘅，出埋本書添，叫第三條路，唔係工黨，唔係保守黨，有第三條路，咩叫第三條路啊？咪滾你嗰條路咯，係咪啊？咩叫第三條路先？唔係非黑即白，咪第三條路咯。世界好複雜嘅，唔係黑同白。你咁樣講，漸漸佢會開始用啟動佢嘅宣佈啊，親建制宣傳機會講呢種噶啦，係咪啊？你話俾佢聽，喂，人梗係食刺啦，唔通食屎啊？咁你咁偏激嘅，喂，你偏激嘅，你講嘢係咪先啊？有啲人中意食刺，有啲人中意食屎。食屎有食屎嘅理由，食屎有食屎嘅原因。咁第三条路系咩啊？好啦，我哋融合两派，将啲刺捞埋啲屎俾你食。 咁令勁啦啩啲嘢，嚇啲嘢勁啦，嗱啲嘢經過係全部係歐洲優化知識分子諗出嚟嘅一個食刺加食屎，係嘛？可以兼顧食刺人嘅理念，又可以達到食屎人嗰、那個啊嗰、那個目的，調和兩派嘅衝突，做做和諧社會，用刺撈屎嚟食，啱你啦，哦咁樣。以后就会好多呢种嘅方式，模糊焦点，模糊黑白，模糊是非，模糊界线，呢、这个就系佢将来即系要喺香港继续啊西环坐大，正式治港就要靠呢招。咁所以呢个时候对某啲人嗱危即系机，就系、是、咁样噶啦。所以当你系专业人士啊，你个背景唔系国货公司，唔系啲乜要几嘢啊？培侨啊、香岛啊、卢校出身嗰啲啊，唔系一副嗰啲咁嘅啊井冈山奋斗个样嗰啲，你讲英文饮红酒食芝士系嘛？最好有个名校背景，唔系牛津剑桥就系、是、美国长春藤大学，再跟住一定要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佢哋发觉原来好有效嘅香港，最紧系专业人士，咁喺学界会有一批嗱，所以呢个时候。你要親共是一個最好的時間，就是話其實他需要你，他哋唔要舊嗰班啊，佢啲癲瘋狂龍，你幾多個鐘樹根喺立法會仲係出醜，係嘛？黃定光大將哥，喂回夢心經嘅，知唔知啊？佢同華英雄個仔一樣練同樣功夫嘅，喺議會佢以為用夢中嚟開會，喂唔可以多呢啲，因為呢啲已經失去咗新票源，一定要用專業人士，背景良好，中產。系嘛？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就会所谓佢哋认为嘅外围左派就先至反守为攻。真正传统两大党，佢亦唔可以冇带铁票系喂养，佢哋嗰人冇可能有新票嘅。识见同时代落后咗啦，系嘛？政绩完全冇啦，说话唔得体啊，英文唔好，学历古怪，全部都骑骑咧咧，甩皮甩骨。依家唔系咁样，真系要新嘅斗争，就发觉要迎接未来嘅日子，你见得到嘅注册选民会上升嘅，因为年轻人开始醒觉，经过咗旧年一年嘅啊占领运动、雨伞革命之后，好多人觉得呢个先系潮，你见到几多新面口嘅靓女出现啊，系嘛？几多啊站喺度街头由朝企到落晚嘅人。冇竞争点会企喺街头啊，当对手企你都要企咯。但有一班啊经历过雨伞运动喺金钟喺旺角喺铜锣湾洗礼嗰个年轻人跑晒出嚟。係咪用佢哋嘅语言用佢哋嘅思维用网络嘅空间制造咗琴日咁样嘅投票气氛。唔好睇少 47%, 虽然非常之低其实。点解有一半人仍然都唔嚟投票，超过一半人 ,53% 人你登几个选民都唔投票。你话我唔知投边个，我都唔识佢哋。咁你起码知边个系西环嘅人。你打击西环嘅人咪就系投票，咪就系保护香港。所以李仪觉得啱嘅。你唔好话作恶嘅只系梁振英。淨系中联版你有份参与呢个目前嘅政治处境。如果你唔系问题嘅部分，你就系答案嘅部分。嗱呢个系一个好尖锐嘅观察。啊令到人人责无旁贷，你自己走出嚟睇一睇，点解有啲人可以令到啊东方三博士都有两个系选唔到？喂，佢哋都系重点人物嚟噶啦，令到立法会全部佢哋要攞生杯嘅，系咪啊？攞镜头嘅啊，电视一影佢影，佢就即刻拍，拍完就佢哋发觉出去啊，去厕所啊，出外边啊，饮咖啡啊，啊！黄定光简单啲讲吓，咪念禅宗啊，佢真系入定啊，佢就念禅定。不过喺立法会入边又念禅定。当年刘太英啊喺法庭讲啊，人哋问佢金钱炮做咩，佢话坐禅，我都觉得已经惊为天人啦。啊，竟然咁样讲，去到金钱炮，你知边度金钱炮啊？台中一个好著名嘅，我哋叫舞厅嘅地方，佢哋叫酒家啊，你知唔知叫颜清标啊？啊，台中黑道嘅啊。黑道议员啦，唔好话黑道大哥啦，系嘛？你知唔知边个叫做刘太英啊？国民党嘅掌柜，咁佢呢个金钱炮做咩啊？佢话助禅。咁呢家咧，我哋都有国民党有个刘太英，我哋亦有一个叫做黄定光，佢立法会做咩啊？禅定，系嘛？佢追求嘅一个啊 涉心为戒，以戒生定，因定发位。这个就是黄定光作为真真正正作为立法会议员呢所做的三无漏法。原来始终立法会里面真正有个建制的佛教行人，因为佛教兴，因为习近平又说是密宗行人，是吗？跟住呢个江泽民又话笃信佛教，跟住北京又讲緊推背图，死唔死啊？呢咁嘅艺术依家流行，因为对前景一片茫然，所以兴推背图。有机会同大家研究下推背图，睇下推到边一个背，边一幅图，一个咩卦，究竟讲嘅乜嘢嘅预言。不过我认为系艺术嚟嘅，所以唔应该花时间喺度嘅。不过大陆人愚蠢，因为佢冇一个文化信仰同信念，佢自然系愚蠢。嗱，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娱乐性非常丰富，最大嘅原因有好多好得意嘅人出嚟，系以后值得注视嘅。第一个我讲咗，我好骑呢乌龙噶啦吓，我依几日先知道原中出洋子系男人嚟嘅，咁一直系逆服打扮啦，佢颠覆晒所有香港嘅价值出嚟竞选。以前啲人要身光颈靓，着到西装要我咁噶嘛，系嘛？白恤衫啊，有色恤衫，间条都唔扎啦。着晒西装啊，搭住条咁嘅筋，笑口噬噬，企喺度同你握手。唔系，中出洋子系摆到明我逆服嘅，我男人嚟嘅。但我扮女装，咁跟住正光啊，正光啊，仲有好玩，系咪啊？完全都唔系同传统正光啊，助选就犀利啦，有啲靓模啊，仲要女仆啊，定咩？喂，你成发觉都几好噶啦。嗱，作为一个，佢就好似咩呢，我哋觉得做新闻就要咁㗎喇，政治新闻会容易流向于一个死板重复同埋系预期嘅一个画面㗎。佢就令到新闻 juicy， 咩叫 juicy 啊，多汁啊。我哋以前呢周刊呢有两个編輯系鬼佬嚟，一个叫做 Cliff Dobson， 英国人嚟嘅，一个叫 Peter Mays， 美国人嚟嘅。咁我哋惯所嗰度編輯部要卖古仔嘅，将我哋諗咗嗰个古仔呢，我要喺开会里面叫 brainstorming， 就卖出嚟嘅。咁每次开完会之后呢， Peter Mays 就好潮水，一个好 nice 嘅好 nice 嘅新闻工作者，好好嘅同事嚟嘅。咁、啊、佢就会每次都好唔开心地话啊卖唔到，咁我点解呀，话唔够多汁，係啦，唔够多汁即系咩意思呢？Not juicy， 因为我哋啲个古仔要卖咧，一定要好 juicy， 即系唔系净系新闻啊。因为我哋 to inform、to educate、to comment and to entertain， 咁即系唔够 juicy 就唔俾人 ban 咗 ，ban 咗个 propose， 咁佢冇得做咯。咁成个月都冇一篇稿出咧，其实好大压力嘅。咁以前啲鬼佬好大压力嘅 ，Chris Dobson 同埋阿 Peter Mays， 因为佢要人翻译，佢又唔识广东话。咁 Peter Mays 比较好啲，美国人，佢愿意学下广东话嘅。咁 Chris Dobson 就到呢家，到呢家仲喺度嘅。佢开间 production 公司嘅，但死都唔肯讲广东话嘅。佢哋啲英国人会认为点会讲广东话啫？即系系嘛？啲蛮夷之语言，咁佢哋用啲正式嘅伦敦音啲同你讲英讲你广东话，黐黐地线系嘛？咁佢哋 Peter Mason 冇所谓，美国人又冇呢个枷锁㗎喎。咁啊成日都讲早晨个古仔 ，How's the story？ 冇唔多汁啊，唔够汁啊，佢话唔够汁啊，系啦。依家就问题，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好够汁啊 ，very juicy， 系啦，点 juicy？ 因为佢有美女，有助选，有逆服。有政纲，有城邦建国啊！政府又话唔同佢派传单，因为违反基本法。喂，九七之后几乎所有政府，尤其呢三年，基本上所有重要政策都违反基本法。你话中出洋子违反基本法，个政纲唔帮佢寄宣传单出，喂，有冇搞错啊？一地两检违唔违反基本法啊？我想问，违反基本法？你话人哋一个喂得百几票嘅人，摆到明都系攞嚟做一个所谓绿叶式嘅啊短接啊，即系点缀下呢个选举沉闷重复，同埋引唔起社会注意嘅一个区议会选举，有佢嘅正面功能。咁将来呢人会多嘅啊，应该鼓励佢继续参选，继续从政，用佢嘅方式颠覆咗我哋一直想象嘅政治。好多人好秒佢系咪啊？诶、哎，咁选举搞到咁样，系啦，就系、是、搞到咁样。你宁愿系蛇斋饼种，定系选中出洋子呢种咁嘅选举模式咧？系嘛？佢都170几票、啊，你有冇睇少、啊？仲有一个就系林作，嗱，我又另一个我自己好骑呢嘅地方，我成日都以为林作大律师，系嘛？以前就系咁啊。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兼个职嘅，听电话嘅。 咁啊 ，ABC 喺个山东街中桥国货公司八楼街讯通宵听呢个 ABC 嗰啲 call 台。咁以前咧落卡嘅，咁听电话啲人佢唔识分嘅，有啲人就系大医生啊，我系黄伟文大医生，即系黄伟文大医生咪就系医生，所以叫啊黄医生啊，你嘅边个揾你啊？叫做啊唔知咩 Melly 啊，叫你落神灯喎、啊，神灯咩嘢？叫你去咩巴拉沙，唔知咩捧佢场，系啦呢类嘅。咁你叫医生，佢冇反对嘅，佢本来自己系大医生，大医生都系医生嘅啫，系咪？咁但系问题于黄伟文大律师咧，叫佢律师咧，佢会更正你嘅，我系大律师。咁嗰啲人咧就秒嘴佢，妖呢条黄伟文真系麻烦啦。系咪叫自己大律师？佢唔知道大律师其实一个名称嚟嘅，就唔可以 cut 咗个大字嘅。但系医生，大医生，你 cut 咗个大字就系叫医生。嗱喺呢个咁嘅处境之下，所以我成日以为系林作大律师啊嘛，系嘛？咁林作大律师，哇，真系眼前一亮嘅，年轻牛津毕业啊，个女朋友系十优港姐，系嘛？跟住系剑桥 law school 当届香港小姐。跟住佢个老师系边个啊？喂，原来佢系大律师啊！佢叫林作大律师，个导师叫做喺青红 Champa 做 trainee， 青红系崩牙大状，黑道大律师系咪？咁仲有第三条路，哇！第三条路有钱，佢要空降落呢个咁嘅啊钻石山啊，嗰个叫黄大仙啊，黄大仙系咪？六百几万即刻买个星航明宫，我就喺度住啦，已经点解唔系呢区啊？吓、啊！咁仲有才子陶杰站台，喂，佢基本系香港基本几十年或一百年嚟所谓嘅优秀嘅标准指标嚟嘅。香港仔自己考入牛津大学读法律系咪啊？跟住入翻嚟香港喺青红嘅 Champa 做 trainee， 女朋友系啲女拔萃十优状元，剑桥 law school 当届讲者，仲有你成个过程。嘴甜舌滑，喂，呢啲都系好 sparkling 嘅人嚟嘅，呢啲咪就系成功人士咯。边个父母唔想个仔好似佢哋咁样啊？嗱，有呢啲有中出洋子嗰种颠覆传统价值，亦有林作呢种系咪啊？作为崇优香港人嘅专业人士，喂，同埋计算准确，我要入侵呢个圈。我对手叫做谭香文，谭香文要系会计师，我要搵个律师嚟对冚佢。喂，你丑样嘅谭香文，我搵个靓仔嘅林作，系咪啊？你见到呢个好明显系中联版嘅，完全系嗰啲机关算尽、天机化技式嘅所谓计算选举嚟嘅。咁你话成个议会系咪真系变咗？突然间成个选举有好丰富嘅效应出现。仲有东方三博士输咗两个，喂，钟树根、郭佩凡系民建联第二梯队两大厂将嚟嘅，都会输啊！根据地做21年都输，哇，咁样噶？好啦，时间差唔多，先休息阵间，翻嚟继续我哋啊讲下，其实琴日一个娱乐性几丰富，同埋方向健康，将来要朝呢个方向走，我哋更加要劝我哋嘅朋友。快啲注册登记做选民，快啲去投票，去投自己一票。你话我唔知边个，唔紧要，你目标要打击罪恶得㗎啦。好，一阵再会。